锵锵三人行啊，今天这个友情使我感冒了。 真的？为什么？ 哎，我觉得 友情我换季了吗？我还没换季。 你还没换季？ 对， 对， 但是我是看见你的这个什么， 我们今天又很像了耶，你看颜色。 你怎么光比上身呢？我觉得她是特别好的台湾美眉。你看台湾美眉就是这样，就是她哪怕都已经怀孕了哈，但是呢答应给大家奉献的他一样都不缺。 我希望还可以看的时候还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这个玉婷的这个 玉婷 好像是一种避孕药是吧。幼婷 玉婷是有卫生棉的品牌。哎呀，幼婷那个我提个要求好吗？现在很流行啊，孕妇拍裸照。 哎 啊，到时候我来，他来打灯，我来拿照相机，好吧？ 不用劳烦两位，到医院的时候来认一下就行，其他就不用。 对对对，然后我们两个人被铁人打成铁饼，是吧？ 哎，真的你不考虑吗？现在很流行啊，嗯、为什么呢？ 因为就对， 因为什么？ 他如果是第一个还可以，现在好像又玩熟了，对吧？嗯，觉得各个明星怀 孕，我连婚纱照都没拍了，所以就是对于这种摆拍的东西，其实我很不习惯。 但是你跟铁人可以商量一下，在这个怀孕期间呢，留下一个什么照片？ 他每天现在照我的肚子。 哎，能不能在我们节目里发布一下？我给你举行个新闻发布会。 我们想等就是几个月下来以后，看会不会就是可以看到那个变化。他就每天照一张，没有很认真的，就是照了一下这个部位这样。 幼婷，我这个时候虽然都已经木已成舟了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可以追思过往。 是， 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作为一个台湾美眉，是吧？你离开了这个台湾岛，到了香港。曾经可能也曾经期待过将来会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但是转一圈结果你还是嫁给一个台湾人。 其实铁人就是我小时候想嫁的样子。 怎么说？ 就是我第一就是我想嫁一个比较西化一点的男孩。所以他接受西方教育，就他也不是完全台湾的教育，或就是我希望他的教育有两地以上。这样子会比较多元一点。 但是你没有研究过大陆的男人合不合适吗？ 有啊，我也跟内地的男生交往过，但是内地的男生呢对于我的职业比较难接受。嗯，就要么就是他喜欢我的光环很多、哦、多到于就是我觉得我如果哪天没这个光环，我觉得好像会影响我们俩之间很多的关系。 要么他觉得不安全， 要么对，要么他就会每天都跟我讲政治，就担心我父母的政治跟他父母的政治倾向有一天会不合等等之类的 政治。 所以就变得有点麻烦，即便你不想聊，但到最后你还是好像不得不碰触这一块。 哎，你说这个他这个有意思。家辉，我最近也有这个两次，我发现呢这个全世界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政治家。 是 这一点，你不管有的地方的人说比较内向不善言谈，但是香港的的士司机一样是政治家。嗯，而且我觉得啊，我在香港住了20年了，我有一个体会，就是香港的出租车司机啊好像脾气越来越不好。哎，我就很明显这20年来，而且 没好过。 没有，那是时代会变。像你说，假如你心中想要台湾的出租车司机哈，许多20年前是这样子，你一上去什么男的女的跟你骂跟你讲哈，现在比较好了，现在比较专业哈，他还是会发一点牢骚，可是那个呢不一定是谈政治本身，可能谈那个城市的规划哈，可能这个大楼没盖好，这个那个没盖好，相对台湾许多年前好太多了。那香港刚好相反，香港就是以前没有谈政治的哈，现在对啊，脾气很不好，还有上来就是无厘头的骂，不管是骂哪一个党派哪一边立场的，脾气非常不好，你要觉得怨气很大， 所以 每个人心中一团火。 按说呢，对于这个普通市民老百姓来说，到底是政治重要还是经济重要，过日子重要？你看最近我们可以看看几张照片，你看这个台湾旅游业者哎。上街了，示威了，叫百万观光啊，呼吁当局正视陆客锐减。据说这个8月份减了40%，将近40%大陆的这个游客。你在他这些旅游业者，你看就说欢迎大陆客来台湾观光。再往下看，你看这些照片啊，游艇业、观光夜市、商圈啊，还有什么欢迎来台湾观光？这就是包括这个导游。再往下看，嗯。 两岸一家亲，就是忍无可忍，不是说对陆客忍无可忍，可能是对蔡英文忍无可忍。你看呢，当年新周刊有一个封面，哎，成为大陆人意淫的一句口号，叫在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。但是呢，台湾也曾经做过这种不太好的这种宣传，就是说有网友，台湾网友做的吧，享受没有中国观光客的闲适之旅。你看这个里边，照我们看，第一个你不能叫中国观光客，对吧？只有一个中国。第二个呢，他就是表现台湾人讨厌这个陆客。可是呢，你知道有一个日本人最近也骂台湾，说台湾游客，你以为你多文明吗？他出示这张照片，这是台湾游客到日本旅游啊，为了好玩，把人家日本的这个门啊，这个拉门啊，纸窗啊，拿那个笔啊，哭哭哭哭哭戳成这个样子，就那意思。台湾人，你也是一土鳖，你也文明不了多少。 对，台湾人到日本，其实现在都是还蛮很多都在黑名单上。我已经有日本同学说，这个很多日本餐厅也都不接受这所谓的观光客定位，因为你常常不来，但是日本人就是很严谨嘛。定了位我就是留给你这个位置，所以呢你常常爽他们约他，到最后也不接台湾客了，所以台湾在国外有时候也是不太好的名声。 你是台湾妹妹，哎，你觉得陆客，我觉得这个大陆的游客对于香港的零售业还是挺重要的，但是对于台湾的这个经济影响有那么大吗？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啦。如果我现在回台湾，就像我现在走在香港铜锣湾街头一样，那种感觉是一种你可能算不出多少成人掉没有，但你就是觉得街道空了，那个感觉就是让你听到的声音也不一样，就是以前你会听到很多的普通话，现在也少了。还有香奈儿店的那个店员开始给我发短信了，说朱小姐麻烦你来，你要什么包我都帮你留着，我一年只去买不到一个包，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以前我进去香奈儿排队他还给我脸色，你要不要随便你，现在还给我打电话，而且一天一个月打两次电话，我们就要打折了，我们又进新货了，这是我最近觉得最大的不同。台湾的也是这样子， 台湾也是这样， 那是好事啊。没有，因为刚说到什么台湾游客文明不文明哈，我刚从台湾回来嘛，我去台北打书啊，然后后来就聊嘛，因为发现台北，我在台北的确空了好多了，好舒服了，地方真的可以逛，可以慢慢坐。那聊到这个问题啊，一个台湾的女的文化人就说，哎，坦白讲，我们台湾的女生出门啊，也是解放了嘛，也是大叫大声的喊啊。她还学给我看，我们一群姐妹出去在台湾讲话都娇滴滴的，一去飞机场已经大吼大叫哈，已经解放开来。那所以说每个地方都有文明不文明。 为什么去了飞机场就可以大喊大叫？ 一出飞机场你就感觉你出国了嘛，这是讲话比较所谓大喊大叫，大叫就是讲话比较不用守着那个规矩。 哦，就是他在台湾他还守着这个规矩。 因为你觉得第一个会有面子问题，会被别人认出来。哦，第二个有认同的问题，你会觉得这是你的地方，你要他好更美好哈。 哦，有这样。 那另外说陆客的问题，主要我觉得一个问题，规模太大，不一定是说，哎，我们认识很多内地来的朋友，非常有文明的，为了来做生意、读书、教学等等等等哈，不一定是每一个都这样。刚说台湾的游客，甚至香港的游客，吵得要死，出去吵得乱七八糟，一样抢东西吃什么哈。重点是说大陆人多，一出来香港去台湾，他当地政府的规划根本没有整个配套去配合，那你容纳不了啊。 而且很多都是团队旅游，就是大陆都是团的，所以他到哪里也很容易被，因为他是一集中一团一团的人，所以他不管讲话的声音的音量，或者他做任何事情，你很容易被注目，也很容易被收集到，因为他是群体行动。 你知道我现在觉得这个全世界啊，这个媒体啊，这个媒体实际是个特别坏的一个小丑，就是说你媒体如果是把挣钱当成第一位，你就不要相信他，因为你看出现的这种很诡异的情况，包括日本媒体都是，哎，大陆的旅行团到了这个国家，对台湾来说或者到了这个地区，对吧？他一来吧，又欢迎你，哎呦，挣钱呢，花钱花这么多，太好了。但是他的电视台呢，就拍你这个随地吐痰呐，说你看像看猴一样的这么看，然后就形成一种很复杂的这个舆论场，你不觉得吗？而且在台湾有的时候会闹笑话。你看，我那天看 就说在阿里山那个茶园就有一对那个大陆客哈，要不是有时候就造成误会，有一对大陆客一进茶园解开裤子，男的就开始撒尿，就随地便溺，然后把那个台湾那个原主就啊这是怎么情况， 对， 但是一跟大陆客一说呢，哎，这大陆客很害羞啊，就跟他道歉说对不起，不是我们要在这儿大小便，是我们这个导游跟我们在路上说，说到了这个茶园你们就可以大小便。结果你导游是台湾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不知道车上怎么跟这些大陆游客讲，他到说可能是内急吧，说别急别急，到了那儿就可以。 那鸡巴子，那个可是话说回来哈，那个也的确有很多好像特殊的现象，我们会看到大陆客会比较出现多了，因为人多嘛。比方说你说去日本看樱花，我们以前谈过嘛，把整个樱花树几乎拉下来爬上去等等。那我们知道因为大陆现在开放旅游，其实经历了70年代，旅游是一种文明的学习， 这句话讲得好， 我经常说我们香港经历过那个阶段嘛，我们70年代开始有旅行团，也是一团一团出去，也什么都不懂啊，也是抢着自助餐抢着吃啊，可是经过5年10年之后回来就懂了，那个规矩不仅在外面会守，在本地也会守。现在你看好多出门的那陆客哈，都可能从2线3线城市出来，一辈子可能没有出去过。 哎，我现在你就说什么陆客啊，我见到就在日本的这个陆客啊，哎，我觉得在内地他未必这样，但是他在日本的街头真的一个垃圾啊，一个吃剩下的东西，他拿个纸巾裹着，他走很远的路，他扔到日本那个分类垃圾桶里去，他真是，你到了那个环境下他就觉得好像舍不得弄脏人家，他也有这种心情。 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啊，是在 小故事广告之后再讲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来，佳慧的小故事。 没有，小故事是说刚说到文明的学习嘛，文明是怎么样定义什么叫文明哈、啊？那小故事是说 OK， 我在香港带我女儿去一家小店吃那个粥，很好吃的，很出名的。那同桌，香港可以搭台嘛，大桌嘛， 大桌哈、啊。 同桌有个内地来的女人，我不确定她是陆客还是新移民哈、啊，反正她在那边，她突然吐痰又，然后呢，她没有吐在地上，很文明。他拿个卫生纸出来，然后包着，然后走。然后我跟我女儿啊，特别我女儿就很自然的做了一个 不舒服 啊，不舒服，觉得很恶心的表情。然后呢，这一位女士呢就骂我，我好凶啊！我当时好怕她突然一碗粥往我们这边丢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你们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吐在地上，我很有礼貌啦，我拿了卫生纸包着呢，你们这样子表情什么意思啊？然后我心中就想告诉他说 ，even 就算你这样吐痰，在这样场合已经是不对的，已经破坏我胃口， 食欲了 啊，很非常恶心的。可是他觉得他已经是文明的一大步了。我没有吐在地上，我平常还撒尿了，我现在不撒尿还不吐痰，拿着卫生纸，那对你们是无比的尊重，你居然还嫌弃我哈、啊？那我觉得说，我当时，你猜我有没有跟他教育？我没有啊，我不敢啊，因为应该看起来是东北来的很高大的一个女人，那我就点，我说对对对，你是 对，所以你不善，对啊，你不善于做思想工作，要不说这个两岸之间和解就是靠要和解，真的。你像我听你这个事儿，我就觉得你应该赞扬他， 赞扬他， 对啊，就是说他把痰能够自己这个吐起来，虽然还有这个不雅的这个声音，但是确实对他是个进步啊。 没错， 对啊，但那如果他受到一个如果受到一个歧视的一个对待，对，也许你是对的，你是按照更文明的标准，连声音你也不要不雅，对吧？可是呢，往往如果你表露出这样的神色，可能他离开你之后，噗就吐你香港了，就是有时候会激化成那个样子。 那我当时是不是应该怎么办？因为我从我 要叫我吐我手里，这家伙 吐周里， 哎，马这不够，因为人家就是要打架了嘛，你这样讽刺他们。第一个，我的确是表扬他，我说啊，对对对对对。第二个，我懂了，上回我听到他这种声音呢，我一定要表扬他的声音。哎呀，前所未有的悦耳。 哎，对对对，佳慧你这么幽默，其实很多时候对人与人之间的看不惯呢，如果能用一种幽默的或者说温暖的方式表达他，哦，他慢慢他知道，哦，原来这个声音也不太好。 哎，这个我觉得柔性的，尤其对于咱们那个东北姐们来说， 哎， 他好过你这个刚性的这样的去让他觉得他本来可能就有点自卑，你明白吗？就怕，而且你知道我代表内地游客，就是你这么一说，咱们俩正好是一个对照。我太理解了香港人讨厌内地游客的某些举止，可是对于内地游客，有些游客看起来就觉得说这帮香港人太讨厌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啊，他是有意的盯着你看，就有些在街上说我没怎么着，我吃东西啊，这香港人就看着我，他就像看着我要会不会把这个纸扔在地上，我要是真把这纸扔在地上，哎呦，他可逮着了，你明白吗？他就像钓鱼执法一样。不是说你香港人你要求文明你不对，可是你这样的你知道吗，我觉得会起逆反作用。就是现在我在街上就在有些香港人真的很讨厌，就是对他有一些不文明的举止，可是我觉得要温暖和和解，你不能这我看着你啊，看你说这样啊，两地人民会打起来的，我认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。 这倒是，我现在在香港比较不愿意讲那个普通话了，因为这个就从你发声开始，不好意思，从这一句我讲不好意思，我在礼貌。他的态度你就感觉到不一样了，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让我不舒服。 我就体会，我在英国，我就觉得这个英国人有一类人也挺讨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啊，我们大陆就是有一句话叫你不能得理不饶人，对，你是对的，但是有些情况你可能分辨不清。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游客，我不太知道这个对啊从哪儿排， 是 我以为这就是尾了，我站到这儿，你知道有的那个英国人呢，呼家伙就觉得你就太你的丑陋的国民就这个搞这一套，我不会这样的，我会先告诉他你是不是误会了，可能我们的队啊是从那个地方排，如果他还不服咱们再冲突也不迟，但是就少一种和解和理解，我觉得这是很多时候 非常困难的。像我完全体会到，有时候跟一些内地朋友在香港啊，就是看到一些服务员啊，一听哎是讲普通话的，我们这为普通人了、啊、哈、一听是普通人哈、啊，马上那脸色服务态度非常差。然后可是到了一个阶段，香港我让我很不舒服的地方在于说，您所谓的自己人，香港人对香港人也一样。我们去到什么地方，那种服务态度哈，那个觉得不可接受。我经常会调侃他们的，我觉得有效的哈。第一个我会调侃他们，比方说买东西，不会说谢谢，唔该，多谢，绝对不会。要什么？两块五，然后就这样哈。而香港人他也知道我香港人哈，那我经常会这样子哈。可是也对不起内地的朋友，我经常会跟那个服务员说，哇，这什么态度啊？现在跟比深圳还差嘞，这样子啊，我就这样来个对比。那对方通常呢会警觉啊，对，然后马上就变了脸了，马上就给你一个笑容，服务会好一点。所以我觉得用这个机会教育的方法是有效的。 其实我们一般就是说，在大陆人一般对台湾服务业的感觉还是最美的风景是人，对吧？欢迎光临，对吧？都是就觉得挺好。 台湾现在我回去我有个问题，就是大家就是因为太着重人跟服务，所以呢，台湾就习惯于感觉。台湾人最爱的就是感觉，所以政客你要先给我话要讲得漂亮，所以走空心菜，就是他政策讲我感觉你们，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，所以他给你很多很美丽的话语。不好意思，都先生，麻烦您这边走，这都是很瑰丽的台词。可是菜会不会来？有时候你等四十分钟他不会来，就说香港有效率，他态度不好，但他一定会帮你的事办到。 对， 这个是很精准的，这我觉得要夸香港的这个情况，在台湾不见得，就是他可能有很多好听的话，但是饭好不好吃，菜色是不是怎么样，服务有没有到位，不见得耶。那永远都是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好意思，我来晚四十分钟。我到这有天跟我妈讲说，他可不可以不要再这么虚伪了，就是就把菜送来，你不要讲话了，因为你一直对不起，我都觉得。我只想吃到饭。 真的，我跟你有同感。我跟你说，我喜欢香港的就是冷漠、有效率、专业，真的。 专业。 我不需要你跟我沾亲带故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做到你该做的事情。但是我跟你说，他潜移默化，你就是人民不关心政治，但是莫名其妙的， 那肯定 都跟政治都拐着弯的有联系。你比如说，蔡英文。很显然陆客的减少，我敢说必定跟蔡英文有关系。 肯定。 那么呢，现在就有人就讲了，那个辽宁游客那个大巴那个惨剧嘛，20多个人的大巴那个就是死了嘛，死了人们就敲这个蔡英文呢，就是说那个台湾导游的那个功绩 蔡英文送了一个匾，送了一个什么联，但是呢那24个辽宁游客的那个头七啊公祭啊、嗯、蔡英文没有任何表示，人都不到，就是说人家说如此公开的区别台湾和大陆两地遇难者呀、啊、令人震惊啊，这哎这就是你说，而且我觉得啊这个有些政治上的事情我开始注意到了，就是说台湾团体申请加入联合国，致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，你知道吗？9月30号信件原封未拆遭联合国退回，当然是西方舆论认为，对吧？一切都显示北京在采取强硬路线。然后呢，你看台湾的什么联合国，所谓联合国协进会啊，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啊，没有收到邀请函。然后呢，很多台湾代表团未能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罗马的会议，什么围绕台湾能否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问题也掀起了争论。接下来还有11月份召开的国际刑警组织大会，哎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国际上确实啊中国有它的影响力？ 那肯定的，我不是有联名的商品嘛，然后呢以前我们强调因为我是台湾人，所以我希望哦把台湾制造的东西哦就卖到内地去，大家互相了解有什么好处嘛。然后最近呢我们就在沟通一件事，希望从台湾出货到内地，然后是一件一件的请任何顺丰啊任何快递寄。对，我们问了两家给的答案都是最近不方便。然后我们就说不方便什么？是我的东西你不可以寄吗？不是，就是我们不能帮台湾人做生意到内地，因为你这个东西是卖过去的，你要大量的寄、嗯、我们不可以，就是就算你一次寄一个，但是因为是长期的一个生意我们也不做。然后那我会不会觉得我蔡英文你还我公道，我就不是好好卖一个包吗？就为什么就有这个问题。然后我在内地淘宝不是有那个有，那以前我们会觉得哦台湾的主持人或什么，以前这是一个好处或者是一个市场的区分，现在他们说又停，我们这个就先别提了，我们就提你的产品就好了，至于这个背景都别提了。 你可以去找蔡英文投诉， 然后 蔡英文会跟你说是吧？作为一个台湾人， 不 是作为一个台湾人，你不要把你的经济去依赖大陆，我们要南进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没有，这又廷刚说那种两岸紧张的情况啊，影响你做事情啊，我也遭遇嘛。那当然要看你从什么角度看。像我偶尔去大陆内地演讲什么哈，以前我太太都跟在旁边。那我现在利用这个机会跟我老婆说，你先别去吧，你台湾来的，不要影响我。那就不用他跟着我了，是吧？很聪明哈，到最后可能要为了这样离婚，我们还是婚了吧？为了我的事业前途着想，这样。我觉得很好。 你以为香港人就好多少吗？我就是跟你讲，我前两天啊，我一般听香港的的士司机啊，发表什么政纲的都有，有的是骂这个港府啊，有的是骂这个什么左派右派，也有的对这个中央政府有看法。但我昨天碰见一个，我觉得。我政治我不管啊，我就觉得他的表达很干嘛，这个人就反映了香港人有一种市民的情绪、嗯、一路上跟我听说我是大陆的就聊啊，就是说哎你现在这个在香港做你是不是不愿意回大陆，我说为什么不愿意回大陆，他说你回大陆你看见你那些兄弟们当年的同学都发了、嗯、你在香港20年你自己也没发财都不是一个没一个该卡吧，人家这么在最多成了谁餐饭，就最多请你吃份饭了， 对对对， 不同阶级的人你都不能在一起交往了，然后又讲香港，说香港人呐、啊、谁传的，就香港人最我说香港人不是咧吗，还咧咩咧，就是说香港人最蠢的就是最蠢，就来考草一个嘛，就是你求财嘛，你求气嘛，说你看人家澳门，人家中央政府就帮你啊，你搞来搞的影星搞了，那搞你就是说你搞的赢再搞了，你搞不赢，说人说中央政府也讲面子，也希望你香港那个繁荣啊，可是你知道吗，现在人中央政府是孤举帮了呀，就是你就是你把人家弄得很生气， 对， 但是人家好像帮不帮你呢，对吧，他说其实香港人做生意的嘛，大陆的这个市场啊你天天搞，这些年轻人又不吃苦，我们才走啊，我们才谁啊，就不用工作了，不用吃饭了，说哎他就说啊，最后的结论又说到台湾的当年的一个名称， 香港，就是说香港这么下去完了，悲情城市啊，悲情城市。我记得当年侯孝贤是台湾悲情城市， 这很难的。没有，假如你说悲情啊，我觉得两岸可能更坏的情况还会在前面。理由是什么？因为蔡英文除了说那个什么旅游业抗争啊，什么都抗争嘛， 对， 房屋税啊，那中产抗争，什么军工教抗争，在这种情况，他只有两个选择：第一个更依靠声律，召唤那种仇恨、省级什么；第二个呢，就追杀国民党，啊，加强两党的斗争，那这样更乱。 他现在就在做这件事情。 对，我觉得现在是个关键问题，就是。